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We used to look up at the sky. 我们制造浪潮。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Disconnect. Listen to wave.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嗨嗨嗨，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下午好，欢迎光临，我是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在浪潮里等候多时，邀请你在今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继续用一个小时把纯粹还给耳朵。我们也会在每期节目当中，在每一个大周期里面，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上百名的华语乐坛优秀的作词人、作曲、编曲、制作、录音师、乐评人、音乐人们等众多圈内小伙伴们，为大家选出真心创作的好音乐，才可以呢登录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节目当中。每一首优质好歌你不能错过。跟我们保持互动的方法，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呢随意听你自己最最钟爱的几档节目，当然不能缺少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哦。现在呢可以呢登录我们的 APP， 在首页点进跟麦神一起来冲浪，进入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今天节目的开场歌， 醒来的太快，就像梦中玻璃铺开，把红尘来不及的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你。 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与周杰伦的跨年合作曲《龙卷风》，把所有的不开心全部都卷走吧。 爱上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可奈何。每当你以后，我灵魂失控，陪兵走角落，我被它拖着走，静静悄悄默默离开，陷入了危险边缘。世界一狂风暴雨，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阵风离不开，暴风就来不及看。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心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爱意无处可躲。我 否却还不知道，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能。寻找的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拯救我，你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要再想你。 在21年之后，我们再次听到了这首歌的很特别的一个合作版本哈，周五组合。 Listen to one. I can lie, but I feel the connection. Feel that chemistry better than the tension. But I got a man and he treats me right. And I don't wanna get the wrong signs, but I feel like ooh, ooh, ooh, ooh. Every time I say I'm done, then you pull me right back like ooh, ooh, ooh, ooh. And I'm sorry, but I can't do that. Oh, papa rico, sabes que yo te digo, no puedo más.Pull me right back like ooh, ooh, ooh, ooh. And I'm sorry but I can't do that. Oh, papa rico, sabes que yo te digo, no puedo más. Si don't really want you like that, but can't misbehave. Oh, papacito, sabes que no necesito lo que me das. Girl wants what a girl can't have. 朴树 New Boy， 1999年1月，朴树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正式发行。它是麦田音乐红白蓝系列中极为出彩的白。 New Boy 是整张专辑的开场歌，也是气质最为独特的一首。1998年的朴树和张亚东待在朴树的地下室里，一边看着98世界杯，一边制作着朴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张亚东当时也在担任王菲的制作人，得知王菲包了一间非常不错的录音棚，他就抽空把没钱包录音棚的朴树领进了王菲的录音棚，录制了这张专辑。20多年后，当奔腾电脑变成了酷睿， Windows 98变成了 Windows 11，当盘尼西林翻唱起 New Boy， 张亚东说，大家对那个2000年充满了期待，觉得一切都会变好，结果好吧，就是我们都老了。其实有人老了，换句话说就是有人正年轻，总有人正年轻，总有人是 New Boy。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哦，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Listen to what? 2万百科， 2万百科陪你听歌。 我们听到了全新的单元 2万百科，让我们了解音乐更多一些，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 DJ 麦。在这样的一个惬意的下午，你不能缺少一首好歌的陪伴，让我们有请杨乃文。 我非常好，差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会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也快疯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坚持星星堆满天， 浪潮 Listen to Wise。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我们听见我们 Listen to Wave 浪潮 Listen to Wine 听浪潮。 浪潮 Listen to Wave， 在聊天室里的同学们今天要被我翻翻牌子。有海的鱼生如夏花，用户0565嘟嘟西哥，珊珊金豆豆，小灰灰彩虹的微笑，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席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首席主持人韩立澎湃呈现。我在浪潮里等你。Listen to One。 是爱，牵一道光朝我走过来，跟他吵的话说不出来，我变得不习惯没有你在的夜晚，把时间暂停下来，连珍惜都无法取代，牵你的手掉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到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不再让你受伤害。 In your eyes 有我在，有我因为你存在，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 Oh, in my life 有你在，失去因为你精彩，你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跟我来。我渐渐地明白为什么人需要爱，牵一道光朝我走过来，刚才吵的话说不出来，牵你的手当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掉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 浪潮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如果你很忙，我到街上去晃一晃，身为一个朋友，有些事情不该勉强，看你黑着眼圈，今晚晚上我睡不着， 到底是谁害你这么伤，因为太爱你拼命达到你的需要，虽然只是朋友总比什么都不是好，借你肩膀依靠，借你关心，也借你微笑，我很想给你却不要，爱着你却伤心的只能守候不能拥有，诚挚的做一个永远的朋友，看着你悄悄的谦虚内容，我看见爱情向我大声嘲讽，爱着你却大方的陪你恋爱替你解忧，虚弱的做一个永远的朋友，几次累得像断绝联络，却听见你说情人比不上朋友，拼命达到你的需要，虽然只是朋友总比什么都不是好，借你肩膀依靠，借你关心，也借你微笑，我很想给你却不要，伤心的只能守候不能拥有，诚挚的做一个永远的朋友，看着你久久的谦虚内容，我看见爱情向我大声嘲弄，爱着你却大方的陪你恋爱替你解忧，虚弱的做一个永远的朋友，几次累得像断绝联络，却听见你说情人比不上朋友，我总是有让你笑出声的方法，我却没有让自己离开的力量，也许有情才能地久天长，值得做一个永远的朋友，看着你久久的谦虚内容，我看见爱情向我大声嘲弄，爱着你却大方的陪你恋爱替你解忧，虚弱的做一个永远的朋友，几次累得像断绝联络，却听见你说情人比不上朋友。 浪潮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浪潮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爱当中去死就是喜欢音乐 FM 9.7.4，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我们

生活太过紧绷，神经需要放松。谁说每天都非要过得意义十足？就像歌里面唱的一样，偶尔软懒一下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Two One 百科陪你听歌。 真的太喜欢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全新推出的单元 Two One 百科，哇，很有趣。而且呢，你会发现音乐的确带给我们有无数种切入角度的想象力。 不知不觉已经那么久，我待在这没有你的冰河之中，只是回忆不断在重播，已经冻结的爱也不会再暖和，把我很好说的沉默，我犹豫着我怎么能够忽略你感受，你用多少眼泪才找到离开我的理由，也许一直容忍的都是你，因为温柔而为我犯下的错。 眼中就有你美丽身影，耳朵在搜寻所有关于你的消息，就算是我已经往前走，我也徘徊在所有美好往事左右，我的心已死去好久，就在你不爱我的那一天停止跳动，有几次的分手就有你而几颗心在痛，一点一点然后会教会我怎么能够忽略你感受，你用多少眼泪才找到离开我的理由，也许一直容忍的都是你，因为温柔而为我犯下的错。 Damn baby, how we end up here? You know what's funny? I just miss you so much. I still remember holding you, kissing you. I wish I could just see you right now, lying in my arms. Maybe I'm waiting for you. 而今日的分手留下一个好想你的我，一天一年让时间证明忘记你是我做的假动作，我用了多少寂寞了解你离开的理由，我没有能挽回你的权利，除非你能了解我心有多痛。 浪潮 Listen to why 如果说爱我只因你换了他，何不

想从茫然的现实中逃离。 想得太简单了吧？你觉得你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 淡淡的感情还坚持下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你 刚才 吹到学校去哪里了？你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别在外面鬼混了。 风卷乱走花，黑夜星空下，无尽无尽无尽无尽的公路，无尽的自由。想要 run away， 不想再怀疑自己对不对，甩开一切无所谓，就把你去 run away， 我可以 run away， 不想再怀疑自己对不对，是为自己不为谁。再不走就永远不会走，骗了自己再多狡辩，真的怎么能够自由？快走，现在都 run away， 不想再怀疑自己对不对，别再怀疑，甩开一切无所谓。run away， 不想再。不在乎的 run away， 现在要 run away， 今天要 run away， 现在要 run away， 今天就要 run away。 在2003年的月之路1997到2003的新曲加精选的陶喆，很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当然了也适合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电台节目每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的下班歌下班曲就是最爱浪潮大直播。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音乐简单再简单一点。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咯，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与陪伴。记得明天下午的3点钟之后啊，4点，为什么提前一个小时？继续回归4点到5点钟一个小时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明天依旧是呢 DJ 麦跟各位一起来过山车版本的冲浪，千万不要错过，我在浪潮里等你，拜。 浪潮 Listen to One。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北广购物开播8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的支持与信任，1月4号至1月6号，北广购物全场商品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此，北广购物还给您提前拜个早年，祝大家2022年虎年大吉大利，虎年吉祥。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的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好大米。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五香宝的真五常、真有机、真稻花香的好大米。首先来说说什么叫真五常。我们去判断一个五常米是不是真身啊，我们要从它的生产商和它的生产地址去判断。您听我这个逻辑对不对？如果它是真的五常米，何必要把自己的生产地址运送到外地呢？运送到外地是要花钱的，而且一斤米这个价格，其实有可能它有一大部分占的

就是喜欢听他，他就是。